艺术上这个得到一个欣赏的满足。我们惠丽也在这台演唱会，他要演员来演唱，然后他还在最后那个我们名家展幸运这个板块里头，他要演唱自己的